你好，本周做客大咖对话的嘉宾是青云 Chin Cloud CTO 甘泉，他拥有18年软件开发相关工作经验，曾先后在华为、IBM 软件实验室、百度等公司任职，对 Linux 操作系统、网络、存储以及分布式系统架构、软件工程等方面有比较深入的理解。今天我们和他聊了聊如何打造自我驱动型的技术团队。即刻时间问，以您的经验来看，如何做好技术团队？ 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365。 对管理提升技术团队效率呢？甘泉回答，软件开发是一个创新密集型的领域，同时它的创新越来越多的来自工程师而不是管理者，因此作为技术团队的管理者就需要顺应这个变化，转变自己的管理模式。第一，要鼓励自我驱动。以前通常是公司高层或领导直接驱动，下面的程序员戏称自己是码农，领导让做什么就做什么。但现在我们要鼓励他们的自我驱动，让工程师自己身体内部的马达转动起来，让他们自己考虑下一步该往哪里走，怎么才能做到最好。作为管理者，你要做的是设定一个目标，然后想办法让他们自我驱动的往前走，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转变。第二，要大胆放权。既然要鼓励自我驱动，就不能把程序员锁得死死的，所以大胆放权。坦白讲，不少管理者都非常在乎自己手中的权力，不舍得放权。但其实大可放宽心，因为你放出去的权力还是你的，你能放出去就还能收回来，所以大胆放权，这个并不会对你造成什么伤害，管理者要有这个心胸。第三，要避免纯管理者模式。我见过很多纯管理者，他们制定了公司的管理制度，他们会觉得之所以管不好，就是因为制度做得还不够好。我也认同管理制度是有用的，但作为技术管理者一定要想明白，如果你的公司都是能人，每个人都能非常高效的工作，那么你就不需要管理制度。你之所以需要管理制度，是因为里面有一些庸人，这些庸人总是犯错或偷懒，所以需要制度来避免他们犯错。但你制定越多的管理制度，减少庸人犯错机会的同时，你也是在惩罚那些能人，给他们树立了太多的条条框框，让他们动弹不得。所以作为一个管理者，你在制定这些管理制度的时候，一定需要克制自己内心的冲动，不要去做扼杀创新的事情。举例来说，我们之前推出了分布式数据库 RedonDB 和分布式快存储 NeonZen， 这两个产品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，都是我完全放权给了他们的负责人，由负责人自我驱动，最后打造出了非常优秀的产品。这里有两个关键因素，一个是幸运因素，这点无需避讳，能找到这样两个人是我的幸运。对我而言，他们比千军万马都要有用，这也是我常说的，有创造力的人要远比那些普通工程师有价值的多。另一个因素是管理者有没有给他们创造一个自我发挥的空间。其实相关的事情他们之前在别的公司也做过，那为什么之前没有做成，在青云就做成了呢？总的来说，就是我们给予了他们合适的阳光、雨露、土壤，给了他们能发芽、成长、结果的环境，激发了他们的潜能，把他们从看上去很普通的技术人变成了青云的 superstar， 这是我作为公司的管理者需要去做到的。我一直很反对管理者驱动太多，因为在那种情况下，你实际上是在为你个人去管理，是在维系你的权利，并没有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增长这个目标去管理，这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区别。即刻时间问，您提到大胆放权，那如何确定放权对象呢？如何控制试错成本？甘泉回答，这个其实不是问题。首先，放权的前提是他已经获得了你的信任，而你信任他的前提必然是他以往的表现足够好。其次，放权并不是说把事情丢给对方之后就完全不管了，如果真这么做，那就是管理者的失职了。放权其实也是分阶段的，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只是表示我准备好信任你了，但在你还没有真正做出成果之前，我们彼此之间的信任是有保留的。这个阶段作为管理者需要去了解他的项目进度， review 他的项目质量， check 他有没有 on schedule， 有没有 off track， 在项目初期都是需要密切关注的。当然如果出现情况，大家应该就事论事，公平的去讨论，取得共识。因此说是放权，其实中间有很多实操的环节，实际上是付出了更大的精力的。之后等他们做出成果，证明他们值得信任后，那我当然就该完全放权给他们了。 就像我上面举的例子，比如 Neon Sand 这个产品，下一代该往哪个方向走，下一个规划应该是什么样的，作为 CTO 我都听对方的，因为他已经值得我信任了。但是达到这个 level 的人不多，每一个都是公司最重要的资产。另外，我们并不会把资源完全往这些人身上倾斜，对于普通程序员，我们也会提供平等的机会。如果你有想法，我们也会按照他们的标准给你创造一个自由的空间，看看你能不能抓住机会。如果你抓不住，那没办法，说明你能力还不够，可以待在这个层级继续练级。但有的人就抓住了机会，往上进入另一个层级，这样青云的员工就慢慢沉淀出不同的层次。但这样大家是心悦诚服的，因为这个画出来的层级并不是我指定的，而是大家自己争取来的，由大家的能力来决定的。所以真正的平等并不是说在待遇上每个人均贫富，而是要给每个人相同的机会，机会的平等才是真正的平等。极客时间问，据您的介绍，青云的环境能极大的激励技术人成长，那么培养出 superstar 之后如何留住他们呢？甘泉回答，技术管理之所以难，是因为你面对的是人，人是善变的，比机器要难管。但是这也有好处，因为人是有感情的，如果你给了他们机会，把他们培养成今天这样的人，他们会感谢你的，说他们会转身就走，我是不信的。就算他们被挖走了，就算拿到了比青云更高的薪水，但是成长空间呢？大公司一个萝卜一个坑，挖他过去需要的就是他之前在青云练就的能力与积累的知识，一旦这些知识贡献给了他们，又没有青云这样自我成长的环境，很可能最后耗光自己的积累与价值。因此呢，我并不会像别的公司那样把研发跟外界隔绝，生怕别人来挖，我反而会努力把他们培养成 superstar， 同时努力把他们推出去，支持他们多去参加大会，去做宣讲，建立自己的影响力。做管理者还是要有胸怀。话说回来，那些纯粹为了钱的人也到不了 superstar 这个 level， 之前就会离开了。所以我也不会在这些人身上花费力气，走就走没关系，留下来的沉淀下来的才是公司最重要的一批人，是公司整个文化传播的种子。极客时间问，在您看来，技术管理者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呢？甘泉回答，管理者最重要的一个品质就是要有确定性。何谓确定性？就是指你作为管理者，不管你在还是不在，团队都会按照一个共识去做事情，就算你不在，大家也都敢放心大胆的这么去做，因为你给了他们确定性，让他们知道这么做是对的，大家能知道对错，知道好坏。最怕的就是管理者自身的不确定，因为大家会不由自主的去研究领导，去试探领导的边界。如果管理者不确定，那团队成员的精力可能就都放在琢磨领导身上，而不是琢磨事情上了。尤其是对自我驱动的团队而言，领导的确定性对于下属有着决定性的意义。你不可能让员工自我驱动的同时又要不断的琢磨你的喜好，这样他会很迷茫，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驱动了。最后，如果你能确定性延续下去，就可能达到无为而治这样极高的管理境界。可能看着管理者什么都没错，但其实整个公司都在他的 control 之下，按照统一的价值观做事儿，这样的团队战斗力怎么会不高呢？